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啊，咁咧又翻到嚟咧奇档案嘅第三节啦，系啦，咁咧就依然系有我潘发光同埋我哋嘉宾女主持希怡噶。咁而家咧就 S 小姐我哋嘉宾嚟嘅呢个啊，你见到佢成个 S 啊，咁咧就唔系漫画嚟嘅 S 嚟嘅啫。咁啊，就上一节讲到咧。S 小姐，你話打坐又要打完坐之後就會俾人摸，其實周身摸咁，即係點解咧？ 其實係感覺到係周圍有嘢喺度附近，我係見到黑色影飄過嚟，跟住就會感覺到係有啲嘢揩緊我手臂啊，跟住我塊面啊，嘴角有麻痹，其實成身基本上皮膚嗰啲都係有。 哇！即係佢會唔會係局部麻痹？即係我意思，即係話隻手佢掂你依度，就呢度麻痹，就唔會全部成條麻痹咁咯。 純粹嘴角麻痹 嘅啫。哦，淨係得嗰度麻痹嘅啫。係 啊。 哦，咦？咁唔通嘴角嗰個位先至係？ 一個 息口。一個關竅，定係嗰個位先至係嘴角含春嘅笑容？咁你有冇聽過呢個成語啊？ 係 啊。啊！嗱，唔好誤會啊！你唔好諗多咗咩嘴角含春係咩意思啊？啊！咁啦，咁頭先你講啦，你頭先講話打坐點解要15分鐘教鬧鐘係邊個教你？ 其實本身我嗰時未識過 Kelly 嘅，我係上網即係台灣嗰啲。 網上講解寫住話打坐15分鐘。 唔係，我係問一個台灣人，咁佢就係、是。善普宗的，我就想請教我，如果我想回向啲嘢俾我爸，要點樣做？咁佢就有教我去念嗰啲《盜墓心經》啊，回向文啊，要 唔先？我冇聽錯，《盜墓心經》 係啊，盜墓 哦，盜墓，佢要盜墓添，盜墓迷城添，得唔得啊？ 跟住佢就話你要念幾多次，跟住之後咧就最好就15至30分鐘咁樣嘅。 哦。 所以我就很有耐性，次次都咁樣打坐。 一路打我練啊， 唔係練完之後才打坐。 係，咁如果唔係，如果一路打我練佢就靜唔到喎，應該可能靜到唔到鐘喎。 跟住之後就會開始每日浮浮自己一日攰過一日咯。 嚇？ 係啊。 哦，係咯，冇理由啊！你15分鐘嘅。靜止其實都是一個身心靈的舒服嚟嘅，最緊應該係叉電精神先係嘅。啊，如果你話做咗15分鐘呢啲咁嘅活動，反而攰，應該係眼瞓啊！咁應該係打坐分分就睡嗰種。 唔係，我講嘅攰係翻工嗰啲。 全日都冇咩氣力精神。 好，一翻工就覺得好攰咯，好眼瞓。 嗱，等陣先，我想同你插一插嘴講啲嘢。其實咧喺潘師傅呢度錄影咧係潘師傅有個得益嘅，有個好嘅雖然你而家睇錄影係精彩嘅，因為潘師傅可以食煙。繼續講故事啊！跟住咧，你哋唔好學啊，知唔知啊？食煙係攞牌嘅，冇亂學啊！好啦，繼續啦，跟住咧。係 咁就每日翻工就已經覺得好攰，好眼瞓。係。尤其去到夜晚就覺得好似冇曬精神咁樣。 嚇！冇大精神，夜晚係都應該要瞓覺。 唔係，係6:00已經覺得好攰，好似又去到凌晨3-4點嗰個狀態。 即係越夜越有機喎。 佢唔係啊，越夜越冇精神，一入黑頭就精神差。 咁跟住點啊？ 跟住後屘就開始就冇再練啦。之後就跟住到佢哋，咁我就已經就停咗打坐啊、念經嗰啲，就開始好啲，同埋。早瞓咗冇咁眼瞓。 但係你幾點打坐嘅咧？平時如果嗰陣時打坐係幾點啊？ 都好夜，因為我收工都好晏。 再打埋坐之後就好夜。係。而家打少15分鐘咧，就比較早瞓。咁點解咧？ 因為我打坐嘅時候，其實都係凌晨1:00咁。 係，唔使打武器啊嗰啲係嘛？唔使喺嗰草林嗰度練嗰啲露水啊嗰啲咁樣唔得㗎。咁我聽講係啲 在泰國山區那些苦行僧那些練那些人呢，要在那些幾多點凌晨呢，要有些霧水啊，又有些瘴氣啊，那些咁先去倒吊嗰度幫曬三副倒吊練嘅喎，啲女國神師係咁喎，你有聽過？我喺泰國聽過啊，即係我前喺泰國都短住過下嘅，咁啊都廿幾卅年前事啦。當時可能其實潘師傅都係三兩歲啫，佢三兩歲都聽到嘢，咁咧就話算咧話啲啊唔好亂行啊。呢啲咁嘅山區啲咁嘅個頭師咧，啲女法師練嘢嘅時候咧，如果俾你窺探到咧，要屎噶，係 啊， 係啊，因為俾你及曬佢全相啊，或者倒吊喎，佢倒吊，佢呢個倒吊咧，我問佢話咧，倒吊咧個頭先近地啊，佢打吸佢嗰個咧。唔知係幾多點嘅凌晨咧，有陣好似煙霞嘅霧咁嘅嘢咧，佢哋叫好似山嘅瘴氣定係霧氣咁嘅嘢，佢要吸嗰啲打嗰啲霧氣啊，咁樣咧就修練，唔知係咪蛇法咧？我唔知點解打係毒蛇先打霧嘅啫嘛，我唔知嘅點解一見到就死咯，咁梗係死啦，唔一見到取佢話，一見到佢死喎，係啦，因為佢一絲不掛嘅話，成個人倒吊掛喺度，係啦。咁如果你聽到，你哋唔好亂行啦。其實你又好想去泰國， 好亂行啊！ 想去泰國亂行啊，想又咁啊！因為希年你練泰國法，你幾時會唔會倒吊啊？ 冇啊， 冇 呢啲嘢。 如果倒吊，你單聲 俾我俾大家試 下。係啊，喺邊個位置咁樣啊？邊個好多 fans 喺嗰度？或者有好多愛好攝影嘅人士喺嗰度去採訪嘅。咁你跟住點啊？嗱，我想講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打坐咧，我以我所知咧，就一定要好靜嘅，呢個係其一。其二，其他嗰啲咩戒條我唔講啦。最重要嘅，頭先你嗰點，15分鐘後鬧鐘響呢點，呢點咧係唔得嘅，係極度大忌。知唔知㗎？知唔知？喺你靜嘅時候咧。係精神統一係最靜嘅時候咧，少少聲你都會嚇親。如果你如果有下突一聲響嘅話，你都會嚇親嘅。少少聲都會嚇親，如果好大聲嘅話咧，成個人會跳起。有可能所謂我哋中國人所講魂魄都唔齊啊。咁咧你就會變咗嚇親，即係人而家啲人目定口呆，成日有病啊，成日發燒或者有。朝頭先度好驚，好驚，好驚，咩都好驚。嗰啲人叫嚇親嘅，以前中國嗰啲嘢叫又要喊驚嗰個啊，神婆要嗰啲咁樣。其實你做嗰啲人就話撞邪又即係叫嚇親咁樣。其實係自己嚇親啊！嗱呢下嘢咧，你要冇人打坐咧，揾一樣聲響嚟控制自己醒緊。你明唔明我講咩？唔需要㗎。嗱，我都唔鼓勵你哋無端端打坐㗎。到今日為止，我喺任何節目嘅平台我都講，冇乜必要唔好打坐，因為就算個師傅教咗俾你，個師傅都唔係你，你又唔係個師傅，佢教咗俾你，仲喺隔離同你講，你唔好話嗱，你而家你放鬆咁樣啦，跟住有咩你見到乜嘢，係咁同你傾都好啦，佢可以喺度循循善誘教你到啦，都冇用嘅，因為你記住係你自己嗰個緣分嗰一點咧係重唔重？你個腦咧，如果咧一歪咗少少咧，佢都扭轉唔到你噶喺入邊。呢個係好係啊，好緊要係你自己嚟嘅，係你自己個陀咧，係你自己掌握噶。所以你好大鑊噶，所以咧冇乜必要咧，唔好亂練或者打坐。一定咧，你嗰個心智同埋你去好明白打坐，好明白修練嘅儀軌，同埋好明白出現嘅幻象或者做乜嘢嘅時候會點樣，你真係要明曬。如果我教我的弟子，如果有一天要教他打坐，我不喜歡人打坐的，因為很多人都會讀了九大院校，第九大的林大，那就不行的，那 我又很擔心這些東西，所以變成來我就會要他真的做完，我教完很多這樣心理的給他的因素，知道會怎樣，知道會怎樣之後，我就會問他，如果這樣怎樣，如果這樣怎樣，如果佢答得我，如果我要嚟過關，即係要考試咧，我先至開始教佢啲，係啦。咁你話我打錯打過仲未咧？我當然難過。 朋友無端教你點樣，係嘛？同埋我話俾你聽，一定唔可以有聲響嚟嗌醒你，鬧鐘咁大聲，你成個人跳起嘅，喺個心裏邊跳啊，跳得好勁，突然就會變成嚇親，嚇親你係不知不覺地嚇親，即所謂我中國人嚟講，魂魄都唔齊，好大鑊。咁啊，成日咧好驚堵車，成日咧會尖寒尖凍，呆下呆下咁。我個腦咧好實諗唔到嘢，好難。 因為想當日認識 S 小姐嘅時候咧，咁我哋成班啲師兄弟啦，咁佢就話佢我傷寒打咗。咁其實我哋師兄弟梗係知咩事啦，即係佢嘅情況其實 唔識完住咯，係一定 知完住啦。因為喺我哋一啲打坐嘅少少分享啦，可能我哋開頭打坐咧都淨係着重喺呼吸，或者心入邊得佛陀咁嘅嘢。我哋其實都未必知道領略到自己有做咁樣。咁但係我哋一定會感覺到嘅就係我哋譬如打坐，我哋感應到外來嘅嘢會嘗試，佢知道你喺度學緊嘢嘛，佢會嚟騷擾你。咁如果一個思想唔係好揸得緊嘅人咧，係會俾佢動搖，又或者佢入到你思想，俾佢灌輸咗你一啲信息咧，咁就會嗰個唔黐線 嘅啫。係啊，會嘅。即係咧，你分唔開嘛兩者，咁啊，你會諗多咗，或者會好驚啊，所以咧變咗嚟講咧。不要嚇親自己，這個是自己嚇自己所謂，你明白嗎？是的，那好了，那我們講到這裡呢，就現在還沒夠鐘嗎？ 還 有一分鐘。還有一分鐘嗎？為什麼你會知道呢？不要說，最少。 算了，不遲，再給你一點點分享，就是跟我們有時打坐，我知道我們自己的意念應該 是要做啲乜嘢？咁當其時佢咧就成日話：哦，我好想學啲嘢。其實佢我明佢願意， 想保護自己。 係啊，佢想學啲嘢保護自己嘅。咁但係在於佢個意志唔堅定咧，其實俾乜嘢佢咧都冇用啊！我哋知噶，所以變咗我哋又唔係師傅啦，咁我哋變咗好似冇嘢幫到佢。同埋見到佢情況就係咁樣啦。我哋有時出嚟聚會啊，都唔係念經，唔係成啲嘢。我 講下 佢就 係 好似 如果俾啖煙叫食或者用嘅，因為一啜到咧仲犀利嘅，佢誒根煙道啊，仲知。 咁有陣時，即係我哋有啲朋友係師傅仔咁樣啦，出家冇幾耐啦，唔係講啲咩，可能但係佢哋講嗰啲嘢咧， 牽動 嘅係有一個，即係唔知係力量定乜嘢啦，總之就會牽引到佢，好似打咗電話過去俾人哋嗰邊咁， 牽動嘅。 係，所以我哋當其時都好擔心啊！你咩都冇做，翻到屋企。 嗱，而家咧佢咧就開始咧喺我個頭先嘅分析咗之後咧，佢應該明白咗我講咗一啲嘢，所以變咗佢咧，佢而家咧係知道咧係點樣去處理嘅，即係你頭先已經係做咗一啲嘢，喺第幾次啊？第一次。 第一次。 已經佢突然間爆嚟，你話嗰個係真係有嘢，因為我係感覺到咁樣嚟，咁所以嗰下係值得做嘅，真係。我都覺得好精彩，人生都成日遇到挑戰，因為成日都有考試。我覺得頭先呢個係臨場乘機考試嘅嘢嚟嘅，我都唔知咩事，咁啊都好嘅。但係咧呢件事咧，我就體會到佢咧係點樣，亦都係成為我一個人生嘅另外一個幫人哋拆解嘅一個經驗，係啊。咁咧就佢應該而家明白咗我講一啲嘢。我轉頭回嚟咧，第四節都仲係精彩，我哋聽 S 小姐做咗咩分享，轉入邊。